谁，只因为相遇太美，就算流干泪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沉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想你。